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跟我说想听这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于是呢我就播了这首歌。我也在想，对的，人生就是应该这样潇潇洒洒的走一回了，对过往不要太多的牵绊，太多的不舍，而对未来不要强迫自己要有多强大，不要对现在的种种有过分的依赖，何必在意太多本来就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注定是过客的人呢？所以也不用太在意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小名利啊、钱财啊等等，走自己路，潇潇洒洒，内心随心随时保持着愉悦，这才是人活着最潇洒的状态。祝你潇洒的活着。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来锁定你最认可的电台，来走进我们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就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感受草蜢唱的一首歌。就像草蜢唱的，就算是失恋了，也要有一种不一样的洒脱。这是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90年草蜢发行了这首歌曲，还有国语版和粤语版双版本。不过国语版呢，只要是旋律一响起，我脑子里面就会蹦出四个字儿：家有仙妻。同一年在台湾地区的那部电视剧啊，用了这三个香港大男孩的歌做主题曲，我想也是相辅相成的。何丽丽的这个名字啊，记得很清楚，草蜢这个名字更是忘不了，希望你喜欢。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接下来继续陪你听到内地流行乐坛成名的这支《我要找到你》。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为世界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

未许他向下顺，愁如锁未投进，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要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劝逐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他也绝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投进，别离泪始终要下垂。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听到的是张国荣《风继续吹》，这应该是哥哥的成名曲了吧？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呢，哥哥就跨进了香港的娱乐圈，直到二十七岁那一年的时候呢，这一首《风继续吹》让大家正式的爱上了他。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在短暂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电波当中一起陪你听那些我们熟悉的旋律。进入到这个月份啊，也是夏天最热的时节了。海边的朋友，是否在最热的时候想要去海边看看呢？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